真的吗？美国封杀外国制家用路由器。我是王李奇。美国华盛顿时间2026年3月23日，美国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 FCC 宣布，将所有的美国本土以外外国制造的消费型路由器全部列入不审查名单，也就是 covered list。不审查代表不可能通过 FCC 的许可，意思就是所有外国制造的消费型路由器全部都不能在美国销售，也就是媒体普遍报道的美国封杀外国制家用路由器。不过新的政策生效后，初期所影响的范围其实没有想象中大。首先，只影响新型号，之前 FCC 已经许可通过的产品都还可以继续卖、继续用。这次加入的不审查名单，事实上也保留例外，只要是美国战争部、国土安全部有条件允许的名单，都可以维持正常的 FCC 审查，就有机会可以如同往常一样，新型号的产品依然可以正常在美国贩售使用。综合来说，美国的新政策就是所有的外国制造的消费型路由器，只要不是美国战争部、国土安全部有条件允许的名单，未来任何新的型号消费型路由器产品全部都不能在美国国内销售或使用。这个新政策的颁布冲击最大的并不是消费型路由器的使用者，而是在外国制造路由器的厂商。因此对于外国制造商，我这里指出几个可行的因应措施。第一，将新型号产品尽速安排送交美国战争部、美国国土安全部审查。我目前找到如何送审的管道，只有跟 FCC 的一个联络 email 啊，那全称是 conditionalapprovals@fcc.gov。 跟这个 email 联络，这的确也是一个可行的努力方向。第二，将路由器生产厂房搬进美国本土生产。FCC 目前只针对外国制造的消费型路由器提出限制，美国本土所生产的消费型路由器完全不受新政策的影响。One more thing， 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考量，对于网络基础建设提高了新一层又一层的安全管制，我们外国人只能尊重与配合。要保护好台湾自己的国家安全，我建议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新政策。我是洪李奇，我的网站是 Cisco 学习资讯分享。我的 Podcast 你订阅了吗？马上订阅哦。